想你，想不想知道、给的多给的少对我都只是参考，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，越是低越是高，感觉像太空漫跑，我需要你抓牢。 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， 收到请回答， 风沙沙的古窗外也是你，故事远去几华里，但结局我有一轻叹气，琴声里敲起虚归于你，轻叹一声别离还在爱你，等等情愿我因你离去，轻叹一声别离命运的离，眼中花瓣落地照断了过去，而我仍然情绪只得饮醉，祝我要你每年落地，凤凰手指求吻了回忆，期待一生

知道广播前的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一辈子的爱人？其实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也不是什么承诺和誓言，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，只有他在默默陪伴着你；当所有人都在赞赏你的时候，只有他牵着你的手，嘴角上扬，仿佛骄傲地说：“我早知道了。”不要因为爱人的沉默和不解风情而郁闷，因为时间会告诉你，越是频繁的陪伴，就越长久。 还因为多年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意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呀，你是一生一世不可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

有时候会觉得在一份感情当中，刚开始可能会因为外貌产生好感，在一起以后呢，慢慢了解对方，更喜欢性格、品质、内在，对不对？再久一点的话，可能会觉得在一起能让对方看到自己任何一面，至少不拘束、不做作，然后和对方任何事呢都可以承担，一起去做，慢慢成为习惯，再然后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感情，像亲人一样吧。我想这可能才算是爱吧，不是说分开就分开，说不爱就不爱的那一种，不是吗？ 我太留下生命早已经发烧了来，忘记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太留下生命早已就发生了，忘记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 这首歌我们祖先唱了千万次，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。日月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悔，一下埋葬的位置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。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。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忘记了明年还是一样开，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 其实恋人之间呢，之所以会吵架，往往不是感情浅，而是因为用情深。两个人都深爱的时候呢，一点点矛盾都会让人觉得受伤很重，因为太重视对方，所以放不下。其实如果不爱，分手无所谓，但是有感情的话，还是要相互宽解和容忍吧。爱情没有不吵架的，但底线呢是不分手，因为爱就是要坚持在一起，不是吗？ 许多事情不可言语，其中的秘密宁愿都超过自己的预期，等你了一句言语，真烫了一个发型，明天是否还会流行？如果早点遇见你，我是不敢爱你，因为我对自己还没自信。想要爱情不是等于进入爱情，我发誓有个美丽，一点一点不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，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真心，越来越美丽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可以发出你要的频率，就如同在晴朗的风景里，来了风，有了美丽言语。就越有自信，爱情故事多么的神奇。爱 只是差距，没人会是必须。哦，内心与外在对话进行，总有精彩的剧情。 一天一天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，一天一天的靠近，内心的觉醒。今天比昨天美丽，越爱就越美丽，越爱就越美丽，就越有自信。爱情的故事多么的神奇。 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一天一天不靠近，一心一意的觉醒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一天一天不靠近，一心一意的觉醒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觉醒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觉醒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

没有时间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，为何临睡前背上又有一张单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。 不知道广深的你此时此刻是否就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呢，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最想陪伴的人是谁？你想陪伴他做哪些事儿呢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。 黑暗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，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找到他。

其实这个小愿望很好实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生活或者是工作都在父母身边的话，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到，不是吗？但如果在外地工作的话，可能就另当别论了。 一开始就误会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，一离开就后悔，因为你爱得很坚决。我被沉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爱你。如果我就这样离去，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。天天看到你，却产生了距离，爱越热，心越冷，没关系。也许这是我的勇气，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。天天看到你，是喜欢和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的心跟对分离。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。 所以说你最想陪伴的人是谁？你想陪伴他做哪一些事儿？这时候看到你说无所谓，说我最想陪伴的人呢，就是我心里深深爱着的那个他，最想陪伴他一起慢慢变老，就是他已经离开了我好久好久，再也不可能实现我的愿望了。你也说了他离开你好久好久了，那就把对他的这份爱和怀念藏起来，我们不能因为失去一个人一份爱就失去对生活的希望，对不对？加油，祝你幸福。 你的天的心，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。哦，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，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，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。不管是你在哪刻看，再没重要，我已经不想去思考，全部都忘掉。你对我实在太糟糕，我对你却太好，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，只能自己苦恼。哦，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， She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.

好像是意外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当爱太累，梦太烂，没有答案，难道不能坦白站在山呼喊，咬碎心底埋伏一个人，很痛很难。 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你最想陪伴的人是谁，你想陪伴他做些什么。这时候呢，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哈，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想说如果想要陪伴他，那就把你的想法告诉他，给自己争取一个陪伴他的机会。人生呢就是一次现场直播，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有一些事情不去努力实现，可能真的就不会实现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曾北，我们明天见。 爱上了一个人，能够为他牺牲，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了你。相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。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，你有最美丽的嘴唇，拥有最动人的眼神，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远。 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那个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 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。